《圣咏集》第二十篇。愿上主在忧患之日扶云你，愿雅各伯天主的名保佑你，愿他从圣所救护你，愿他由西庸扶助你，愿他追念你的一切祭献，愿他悦纳你的全凡祭献，愿他满全你心中的志愿，愿他预成你的一切筹算。我们要因你的胜利而欢舞，奉我们天主的名竖立旗鼓，你的一切请求愿上主成就。我深信上主必赏他的受缚者获胜，以无敌右手救拯，从神圣高天俯听。他们或仗势战车，他们或仗势战马，我们只以上主我们天主的名自夸。他们必将倒地丧命，我们却将挺身立定。上主，求你赐予君王获胜，我们求你时请扶云我们。